舒子吟在感受到恐惧仍然存在之后，又想到了红鱼，想找他聊天。但红鱼昨夜通宵未眠，天亮后又守在他的床边，他太累了，此刻已经休息了。他想到了明天早晨，露台上的咖啡，阳光，鸟鸣，当然他也要将今天晚上的感受告诉他。他仍然感到害怕，这是为什么呢？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是红鱼还没睡吗？舒子吟心跳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就听见了，舒姐，是雪花的声音。他在楼梯上就开始叫他，也许是怕他受惊吧。雪花走进了书房，他还要向我解释什么吗？舒子吟想，他这么晚上阁楼嘞，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吧。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也可以潇洒干练。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北京市热血新兵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适龄青年均可报名。查询相关政策请登录首都真兵网首页。